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芝兰，来自芝兰之士诵读雅集，很高兴今天在北京图书大厦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诵读的篇目是陶然亭的故事。陶然亭，作者佚名。陶然亭，我已来过很多次了，这是个令人喜欢的园子。几十年过去，陶然亭被打扮得更漂亮了，从北门进入，经过瑶台走到高石墓前，现在多了尊高石之恋的二人雕像。我之所以对陶然亭情有独钟，一是因为邓友梅的小说《话说陶然亭》使我对这个公园有了更深的了解，再就是因为石平梅这位早逝的才女在一本关于她的传记里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如今的陶然亭不再是80年前的荒地，也不是30年前那样简单的小园子，而是有山有水、园中有园的明亭家院。这里因为曾是中共早期要人秘密集会之地而知名，并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实更有价值的是陶然而来的历史文化底蕴。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驯乎，这是君宇生前自题照片的几句话，此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驯乎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再来看你的时候。石平梅感人至深的声音至今响在耳畔，高石之恋虽未走向婚姻，却因他们的早逝而令人悲动至今。这就是陶然亭的故事。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中午好。 李老师，在环球旅行家我们开始之前，不知道您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天气方面的介绍和提示？ 在这个时段，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世界上的一些个主要的地方的天气的情况。因为早上我们介绍了咱们国家这个基本的一个状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亚洲，像想去日本旅游的话，最近两天它还是降雪偏多一点，气温偏低。那么过了最近两天，气温呢它又处在一个回升的状态。比如说现在东京，像今天的气温是在 最高气温是在-6度，最低气温是-2度。这个，然后呢，后边有高一点的可以达到10度了，但基本上是在2到10度之间这个区间上徘徊。这比咱们北京还是要稍暖和一些的。那么要再说就是欧洲，欧洲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雨雪天气是非常的频繁的，也是它进入到实际上每年啊，在这个时候也是潮湿阴冷这个最重的这一段时间，所以啊，像未来两天，欧洲西部地区还是多雨，然后欧洲的中部到东部呢，又会雨或者是雨夹雪，转成小雪这样一个天气，它的气温的温度呢，值基本上是在0度到-8度之间，但是比如说像南欧这一块呢，稍微高一些，可以达到10度，但总体来说它比较潮湿，因为老下雨或者是降雪，这个去的对于咱们北方的人来说，要去那儿旅游，这个潮湿的状态有点像咱们南方了。 需要大家适应一下。 对，需要适应一下。其他地方，南亚、东南亚这个还算是不错，只是现在，是基本上是处在一个雨季，降水比较多，但是气温呢，基本都在30度上下，并不太高。也还算是可以吧，天气还算可以。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拉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在旅行规划师当中，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啊。到了这一周我们旅行规划师的时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刚才跟这个天气专家连线的时候还说到，出行的人在这段时间会越来越多了，明天应该是春运的第一天 啊， 所以呢，大家这个特别特别紧张的回家路。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环球旅行家当中给您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在交通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旅游目的地的提示，包括天气的一些介绍， 是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那今天的旅行规划师，我们一起要去往哪里呢？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担任旅行规划师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啊，我又忘了前面的称呼了啊，飞来飞去，今天他们飞向哪里啊？刚才我跟袁一和建华见面的时候，突然就想起来，在上一次介绍建华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如果在直播的时段内您觉得无法解答的话，您可以上他的微博去看一看。 对，微博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对，还是可以跟他来提问。那当然，您有紧急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段的直播时间内啊，就可以通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 微信 平台， 公众号， 对，来跟他直接交流。你们知道今天晚上是有那个蓝月亮那事儿了吧？就是那个月升池那事儿。 昨天晚上就有月运，就是都有一个 已经 有 征兆了，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今天就是月全食吧。 大家还是特别盼望这个啊！我听到一种说法，说其实也没有大家想 象。你说蓝月亮，感觉要洗衣服，真是 洗手液，这是算广告吗？ 你说这就是 家庭 主 妇 啊， 对对， 最能联想到。 对对， 你看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你们都不洗衣服，不干活，真是家里有 的 好媳妇儿。 这个说到。 这个关心我们的这个蓝月亮，关心这种天体现象。其实呢，在快过年的时候，应该大家留意一下，在天象方面，或者说在这个流星啊，或者在这个观月方面、观星方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 我前一阵儿学的，你知道，昨天晚上看到月亮，这一礼拜没学。 哦，还能这么看呢？ 啊， 我知道的是最早是说八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云遮月，八月十五学打灯 ，对吧？这是一个说法 啊。但 是今年正月十五都快三月份了， 今年正月十五应该是在 三月一号， 哎呦， 对， 真是 二号，应该是三月二号， 三月初了， 三月都下扬州， 对， 今天是不是已经五九了啊？已经五九了， 反正今年估计春节之前没雪了， 反正十天之内是没有太多的这样的可能。但是我刚才要说什么，就是你看。我们老是说没有雪啊，看不到什么样的一些就是冬天该有的一种状况。其实有很多朋友呢，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就是哪个地方冷，我们要去暖和的地方。 嗯， 我在跟黄建华在上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曾经说到过，其实你要选择这个大的区域，比如说去欧洲。 嗯， 刚才我们天气专家也说了，欧洲呢大部分地方可能还是雨雪还是多一点。 嗯，对， 特别是北部地区， 二杯三北部地区。 对 对 对。那事实上也有在欧洲。那个特别晴朗的，或者说很暖和的， 阳光普照的， 哎， 对， 这样的地方， 冬天也不太冷的地方。 上周建华给我们揭晓了一下，有几个地方是吧？ 对，主要是阿尔卑斯山南部和这个比利牛斯山南部， 嗯、 靠近地中海地区，都是冬天不会特别冷的地方。 就是我刚才就是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刚好选了这些地方的春节期间出行了？ 嗯、 真的很有可能哈、啊。 对， 很多听众朋友 选对了的话，就还挺高兴的。 今天也刚好。选对了， 对， 因为建华今天就要带我们去暖和的地方看一看， 对，暖和的地方，而且比较热情的地方，热情奔放的一个民族， 就是你特别会跳他那种舞是吗？ 我不会跳， 头上插朵花 ，Flamingo， 哎，你那个舞蹈你是特别熟吗？ Flamingo, 看过吧？ 我看过，然后也学过，嗯、就是在一个Flamingo 博物馆的时候学跳过， 哦、 但是不会跳， 哦、 就是人家教了一会儿。 没关系，他们 一会儿广告间隙的时候给我们来一段， 对对 对, 对、 嗯，让我们见证一下，跳成那样，我们没为你收费就不错了，真是。 我刚想说，就是你现在你学不会啊，或者你觉得不太熟练。其实有情可原， 嗯， 弗拉明戈应该是年龄大一点的更有，啊、你不知道啊，弗拉明戈的女舞者一定 是 年龄要够， 这有生活阅历， 很丰满的， 对他要有一种风韵，要有一种资历， 对， 那我完全不符合、啊， 而且、就是、 我都不应该去触碰这个艺术。 你再过七十年吧，是吧？ 对， 是说这样有阅历， 有这 原来是吉普赛人的这种， 所以男生也可以跳。 有，他是男女都可以一起跳、 嗯， 可以有男生单跳、女生单跳、男女混跳都有 啊。 哎，说这周五的歌手节目里面，张韶涵会和一个男舞伴一起来跳一段。对、 哦， 那得找一个多矮的男生啊。 啊不，男生就应该高大威猛 啊！ 哎呀，这个建华还是去带我们去西班牙吧， 容易得罪人， 得罪人， 真 是 我错了。 今天我们就从弗拉明戈开始说起啊，说到西班牙、嗯，西班牙其实这种元素特别多，除了弗拉明戈之外呢，你像斗牛啊， 对，其实它就西班牙是一个 像足球啊 运动的一个国家，像。首先它有各种的运动，像咱们说的弗拉明戈舞， 嗯， 有足球，有这个。国家德比，比如说皇马、巴萨、瓦伦西亚。 你是一球迷吗？ 我算是 西甲， 算假球迷， 西甲球迷， 西假球迷，西方假球迷。 嗯， 对，知道一些，看过几场， 嗯， 在现场， 厉害厉害。因为很多朋友是特别想要去现场， 对对， 感受一下的。 然后我碰到那场还是皇马对巴萨的火星撞地球，在马德里看的， 嗯， 几年前有过一次， 嗯、 对、 嗯。 然后除了这一些运动之外，还有刚才咱们讲的斗牛，但斗牛在2012年还是2013年之后，整个加泰罗尼亚大区，就是东北部这巴塞罗那这个区就禁止了， 废弃了这样。 对对，所以你现在如果去巴塞罗那旅游的话，在原来的西班牙广场那个地方有一个斗牛场，现在已经改成了一个商场了。 哦， 对。原来你如果去的话是一斗牛场、 哦， 它主要发源在南部、 嗯。 现在如果你去的话，从每年4月份到10月12号，就是它的国庆节之前都是可以看到的。每周六或者周日， 嗯， 都会有，一般在下午5点到6点左右。 嗯， 对。然后呢，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去马德里，因为那个场的比较大。 嗯， 然后每年会有几次的不同的节日，会在它的发源地也会有斗牛的比赛，在南部的隆达。 隆达 曾经海明威私奔的地方， 隆达，嗯， 对，他曾经说过，说如果你要这个私奔就去隆达吧，然后但是如果你在隆达私奔不成的话，那你就转向而至去巴黎， 哦， 对， 龙南是一个特别适合私奔的地方。它 你看把这两个并列起来，你就知道 它的地位了。对对 对， 因为它是斗牛的发源地，而且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但是风景很不错 啊、 哦。所以西班牙可以玩的很多。然后除了咱们讲的这个斗牛啊、弗拉门戈舞啊、包括足球啊、 嗯、 之外，它有很多其他的节日也特别好，比如北部会有奔牛节， 奔牛节 在叫圣弗莱明，然后南部呢、嗯、会有这个这个叫什么西红柿节，在每年的八月份、 嗯、 你知道，对，在这个布约尔这个城市、嗯、然后每年之前就是一个大概600的800米长的一个巷子， 嗯， 然后呢这个在每天上午那个节日上午8点的时候，在市政府门口会立一根柱子，柱子上面抹满了油， 嗯， 然后再爬上柱子把上面那个火腿给拿下来之后，这个表演就开始了。然后两边呢会运来几卡车的很软的西红柿， 一个城市的番茄酱 啊，对，一般那个城市只有几万人，然后但是在西红柿节的时候会涌到好几十万人过去，对，特别壮观。然后旁边原来是不收费的，前两年开始收费了，10块钱欧元，因为它会提供一些比如说清水洗澡啊，临时洗澡的地方，你把身上的这个， 我以为收的费是说番茄黄素需要钱的啊， 对，然后其实西班牙还有面粉节，就是用面粉和鸡蛋然后一起打人，就我们听 他 可能很 老爱玩这样的东西， 对，就是看，就感觉如果你去没有亲眼见到，你光是凭想象的话，那个画面感可能觉得 很恶心， 对，有一点恶心，但是融入其中一定是好玩的。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听起来可能觉得很浪费，但是因为西班牙是整个欧洲的菜篮子、酒坛子，就是它的蔬菜供应往北到了挪威的北角，然后往东到东欧地区，它很多其他国家的水产果，就是水果、 嗯、 蔬菜都是来自于西班牙， 它吃不完。 对对对，就是气候比较好，而且味道比较好。 你刚才提到这几个节日，就是奔牛节啊，或者是斗牛不算啊， 嗯、 斗牛因为还是有人认为很残酷的， 嗯、 对吧？然后接下来我们说到番茄， 嗯、 就是这个西红柿节， 嗯， 然后那个。裹着那个鸡蛋 面粉节， 好， 还有法雅节马上回来。 这些节日你听到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共性，就是你觉得它特别的童真，特别有那个童趣，就是你发现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啊，它这种气质或者它对节日的一种氛围的那种塑造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就会特别严肃。 嗯， 因为我们提到有一些地区和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它就是宗教节日比较浓厚一些， 对， 它就显得严肃。 对， 然后有些地方又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去年看到那个寻梦环游记的时候， 嗯， 你看他们对于亡灵节在西班牙是什么一种态度？ 对， 它其实是一种欢乐的氛围，它是跟家人亡灵沟通，它是这种一种说法。 对， 那到了西班牙，我会发现，哎，他们啊，就是男孩子打仗这套，他们特别爱玩，是吧？ 那个亡灵节，这个本来墨西哥是讲西班牙语嘛， 对、 啊，墨西哥，然后 其实是有那个 在西班牙也有 渊源的， 西班牙也有这么一个类似的节日、 嗯、传统， 叫法雅节， 法雅节， 他会每年的4月份还是几月份，我忘了，然后，在把很多扎起大的特别漂亮的纸人，然后在那一天全都给它烧掉。 纸人， 对，很漂亮的就是纸偶。对， 对，就是他们会用很漂亮来形容这种纸偶、 嗯， 包括你去到欧洲很多他们那种墓地，你也觉得很温馨，里面有那种阴森恐怖感。 你刚才说到童真了，其实西班牙南部有一个小城叫胡斯卡。胡斯卡这个城市呢，叫蓝精灵小镇，整个城市完全是 他们有个蓝精灵小镇啊。 对，这蓝精灵就是在这拍的。 哦， 后来这个小镇只有20000多人， 我就说 我们 这个诞生地不在这儿，但是拍在这儿拍的。 对对对，他就把这些房子全都给涂成蓝色的样子，然后有很多蓝精灵的元素在里面。 哦， 对，所以这个蓝精灵小镇每年去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嗯， 但是因为那个地方不是通大巴车，所以旅游团不会去，一般都自己开车会去那个地方。 说到这种就是欢乐的节日，说到这种就是童趣比较多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它的灵感是最丰富的。 嗯， 西班牙呢，你不管是盛产的他们的画家啊、 嗯、 艺术家、建筑设计师， 对， 你就会发现这些啊，在西班牙呢，真是取之不尽。 就是有这样自由的环境，才能够诞生 迸发那个灵感。 另外就是本身西班牙的人种就来自于北非和西欧这两个地方交融地方，而且它的文化曾经被摩尔人统治过700多年、 嗯、 所以它有非洲的文化，就是有阿拉伯文化、嗯、也有基督教文化融合在一起、 嗯、 而且相对来讲又靠海，就比较自由的一个国家、 嗯、 而且西班牙经济相对来讲也不错，在整个欧洲来，虽然近几年有这个经济危机，但是总体来讲还是在欧洲排前几的。 嗯，就算去年你看到那么大的事情，加泰罗尼亚那个事情， 对对对， 但是依然还是挡不住很多人要去西班牙旅行的热情。 旅游来讲，对西班牙它是 你看，不管是看建筑、看艺术、论美食、论风景、论天气，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就是除了你去完西欧之后，一定要去西班牙看一下。 我们经常会原来用到这样一个词，我记得在很多很多年前说这个界面友好不友好哈。 嗯， 西班牙对于这个游客，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游客，你觉得这种它的欢迎程度，它的对他们的这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些理念，是不是已经比较的充分？ 我觉得首先就是西班牙这个国家，这个这些年来讲，中国游客虽然增量非常迅猛，但是相对来讲还是没有那么多。第二是整个服务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还是比较好的。而且西班牙人挺不错的，因为我接触过很，因为本身我学西班牙语的，然后我接触过很多 怪不得 西班牙人， 他们是属于什么样的性格？ 就比较。其实、 哎、是我们就这样说，他们是不是内向的那种？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那是意大利那种话痨型吗？ 不是， 也不算是吗？ 意大利话痨型是对小姑娘的， 只对小姑娘。 欢迎啊，拜了，你很漂亮，你很漂亮。就西班牙人，你看我在餐厅门口，在那儿跟两个同事喝啤酒，然后就会过来一个西班牙老大爷跟我聊天，主动跟我聊天。然后他一看听我，哎，会讲西班牙语，然后说，哎。就问你是哪个城市啊？怎么怎么样？他说我二十多年前来过北京， 哦、 然后就滔滔不绝的跟你讲一个多小时， 哇、 哦！然后如果你走路走丢了，他会带着你给你送过他目的地，然后再走， 特别热情， 特别热情。西班牙本身特别热情，真的 人 特别好。 他没跟你说，就是我当时二十多年前来北京，在你们那儿跟程方圆唱过鸽子，无聊，西格里亚斯， 我没懂。 看，这就是。点 有代沟， 你知道这个西班牙文化对于就是中国咱们就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影响，它其实从各个方面都有。 对， 今天我们说到西班牙的时候，你看去年有一部西班牙的叫做《看不见的客人》，这个你们都知道。 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电影， 这 个我最喜欢西班牙电影，特 别棒。西班牙电影的悬疑电影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对，那个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 还有就是你最。爱看的恐怖电影啊，西班牙的恐怖电影特别的棒啊！ 我爱看恐怖电影， 希望你能尝试一下。 好， 然后我刚才说的是一方面，电影方面， 嗯哼， 音乐方面的影响巨大吧。我们不说别的，就说你们在宿舍里学吉他的时候，你们要不要弹某一首曲子，对不对？ 什么曲子？ 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 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 哦， 对对 对, 对， 是不是 真的？每一个 跟西班牙元素相关的东西，我告诉你，就是在文学、音乐、艺术、建筑所有的方面。都对， 就是阿尔布拉宫这个地方，如果你去到格拉纳达的话，一定会去到这儿。它是原来摩尔人居住的最后一个王宫，然后里面艺术完了是完全是阿拉伯式的王宫的样子，真的非常漂亮。 嗯， 对。 所以你看，刚才一说这个说开了以后，西班牙并不像我们原来老想的那样，就是几个点啊，没有别的了啊。一说就是我们去马德里，去巴塞罗那，因为巴塞罗那它因为奥运会的关系，所以 对大家太熟悉，就是这个城市了。嗯， 还有就是一说就是要去看你刚才说了高迪的建筑， 高迪的建筑，你像那个奎尔公园呀、啊，然后圣家堂啊，全世界1898年开始建，到现在还没建完的最后一个教堂，就是大教堂，那个还是也是唯一的一个在建状态下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建筑。 那这个很神奇啊，到现在还在建。 对， 那个， 对。对啊，那个是因为它所有的不是国家来出钱，而是靠门票和私人捐助， 所以就是没钱就停工，有钱就盖。 就是，而且第二 花了无数的钱了，对 花了无数的钱，对， 不得了了。 对，高迪就是因为最后在被有轨电车的撞倒之后去世了，之后没有人知道他后面应该怎么建，所以有一个高迪的基金会和500个全世界著名的建筑师一直在 联合在一起 造后续的样子。 嗯、 他原来造好那个部分北侧的部分已经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了。 嗯。 而且它是完全是没有直线的一个教堂，你像其他教堂都是直直的，然后就是、方方正正的，那个完全是根据植物的根茎、花朵的样子、大自然的形态当中的曲线来造的一个教堂。因为高迪讲说，这个直线是给人间的，而曲线是上帝的。 哦， 对， 就有这样一个论断。 对，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贵尔公园啊，然后包括、 那个 米拉之家啊等等。 老看那个，就是他那个。窗棱上，或者说那个建筑的表面上有好多像人脸一样的东西。 那个是米拉之家。 哦，那个叫米拉之家。 对，米拉之家，它那个楼顶上去3层、4层楼顶就是那个样子。 哦。 对，那个是在市中心，对，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段。 嗯。 对，然后你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博物馆了。对。 可能是因为黄建华自己学西班牙语的原因，他对于这个国家还是很有自己的一些 感情、 敬畏和那种感觉，所以我以为今天一说西班牙，你会先。 开场就开始跟我们滔滔不绝说吃的，结果没想到你说了这么长时间，这么认真严肃的内容。 来，你先尝点，他怕死吗？ 吃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稍后要把这些美味都分享给大家。 还有啊，就是我刚才我为了证明我刚才说的此言非虚，你们如果没有听过鸽子，我觉得是一种遗憾。 来唱一句嘛， 巴罗马是吗？ 我希望 听过那个。 我希望这样啊，不是我唱，我希望一会儿在下半时段，我把这首歌。在节目当中播出一下。 好好好， 曾经我在节目里，我不是跟黄建华，我是跟很多其他的嘉宾分享过这首歌，名字叫鸽子。一会儿这样吧，我们下半时段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 我知道那个了。 大家收音机前如果有会唱的，也可以把语音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先听听看， 哼一句， 对，哼一句。给黄建华激动的话筒都要被你玩坏了。 好好好， 来吧，稍事休息。 对，一会儿 回来。 每一页，每个字都好甜。可是当我看到熟悉的人，我才知道你心在变。如果这爱意对你是一种报复，你不必勉强你的心。就走，不要回头，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不要回首，不必点头，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说走就走，绝不回头，绝不要把我再看一眼你纯真的容颜，我坚强把心放在你窗边，这是我们最后一面。如果这爱意对你是一种报复，你不必勉强你的心，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 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拉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在中午的1: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旅行规划师就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飞来飞去的鸽子黄建华。 哎， 是不是？ 好好好好，这个真是跟今天的主题相对应了，而且黄建华刚好是学西班牙语的， 对， 对西班牙有很多的感情啊，每一个人可能对西班牙的某一个点，它是不一样的一种这种连接。 我对西班牙吃的比较有感情。 那这样吧，说吃之前，我们放这中文版，你唱西班牙语版怎么样？ 不行。 哎，我们先听听看，能不能找回你一点回忆，好不好？ 这个。鸽子的这个这首歌的这个 叫 La Paloma 呀、啊， 叫 La Paloma， La Paloma， La Paloma， 学一 点 La Paloma， La Paloma。 当孤独独自离开海港，孤帆没人。 同一首歌用不同的语言唱的时候，它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不是这个每个人唱都是一种感觉的。你看不同的人唱的，刚才黄建华唱的这个版本哈， 对，就感觉吃的很饱， 飞不起来吗？ 好吧， 这是当年很有名的歌啊，因为好多国家都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自己国家的民族歌曲。 对， 我知道的西班牙是这样认为，因为 墨西哥也是要有 古巴 嘛，也。对， 他们都觉得这是自己国家的歌。 对，其实西班牙语歌有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前一段比较好就流行的Despacito， 现在版权给了林俊杰，然后也有中文版本，大家可以听听看， 哦、okay, 也是另外的感觉了。 好吧， 就是每次一听那西班牙语的那个味道，你就觉得，哎呀，它真是跟就跟咱们听的很多流行音乐 就让你想要跳舞。 对， 现在很流行那个 Eric Iglesias， 他有很多歌也都对。 因为西班牙语就是这歌大多数以这个吉他，然后还有小鼓为主，都是清唱的比较多，都是那种民族乐曲，或者是那种类似于轻爵士乐的感觉。对，不像咱们现在流行音乐的各种的音质放在一起的，它比较轻。对，一般都是在酒吧里唱的会比较多。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西班牙的歌你在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明快的多。 对，相对也有一些悲伤的。 当然 对。而且有一些就是因为西班牙语这个语速比较快的原因，它的歌曲都特别快。 哦，对，他们说话是感觉。 你能说一句西班牙语，就是欢迎大家去西班牙吗 ？Hola, bienvenido a España。 只听懂 España。 Hola, bienvenido a España。 Hola。 Hola, hola, 你好， 我差点听成达斯维达尼亚。 达斯维达尼亚。Bienvenido 就是欢迎。Bienvenido a 就是。 Bienvenido a España 就是西班牙的意思。 España， 对。 好，还是说吃吧，还是说吃，一说吃我们都擅长。 对，西班牙好多吃，好多就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不同的吃的会比较多，从吃的喝的，所以刚才为什么讲西班牙是整个欧洲的菜篮子、酒坛子？菜篮子，比如说它从东边的瓦伦西亚那个城市，在巴塞罗那的和马德里的。就巴塞罗那的南边，马德里的东边，都是相隔两三百公里左右的一个东部沿海城市。它最有名的吃的叫白雅，在北京有很多西班牙餐厅，去的时候也要点白雅，就是海鲜饭，西班牙海鲜饭。其实我们平时知道的西班牙海鲜饭可能是跟海鲜有关，其实里面可能还可以放鸡肉，还可以放一些不同的东西做出的这个海鲜饭。它主要是以当地产的，就瓦伦西亚产的这种米，然后加上橄榄油，加上洋葱，然后用平底锅熬制这个煮成的，然后包括藏红花。为什么要藏红花？就是因为你看你其实吃海鲜饭的时候，那个海鲜饭上都是红红的颜色。 对， 就是因为它去除海，去除一种腥味。 嗯， 对，藏红花。 然后就是国内很多西班牙餐厅还会友情提示说孕妇是不是不可以吃。 对， 但其实还好，那量比较少， 别吃太，别天天吃就好。但人家可以忠告你一点。 对。 然后我其实在西班牙的一个厨师学校，然后还学过这个， 在西班牙的新东方也还上过课啊？ 不是新东方，是蓝翔。 蓝翔。 不是，我们去录节目，然后就告诉你 尝试了一下 怎么做，然后 会了吗？ 会了，没问题，现在做起来没问题。 可是用咱们国内的米也可以做出那个效果，因为它那个米是有点加生的那种感觉。 对，那边米本身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加生，国内的话就 加生，难道不是烹饪让它加生吗？ 不，不是米的 原因，本身的米的原因 就做不熟， 就是反 正它那个米 做完之后就 口感就是那种的， 就是那种硬的， 它那个形状跟咱们的米也不太一样，它会更鼓一点。 它基本上做法就是，大家如果用家里的火可能比较难，因为它要求那个火就是怕炉那个怎么讲那个。盘子， 大铁盘 、有多大，那个炉圈就要有多大，因为你要均匀受热。 那你能简单告诉我们是怎么做的吗？ 对，然后你要放完这个大铁盘之后，你要放橄榄油，放完橄榄油之后用洋葱给它煸出味道来，因为它那边没有大葱也没有小葱。 这个时候用的火是 就是普通的火，就正常 小 火就可以，这一直就不用大火。对，然后放高汤。就是它会煮完的鸡汤， 那咱们用浓汤宝就可以了。 汤宝， 家庭主妇吗？ 就类似于骨汤、鸡汤，然后放米就可以，然后上面会放一些，比如说鱿鱼啊，然后大虾呀、或者是海鲜类的贝壳，就是那个叫贝壳类的东西放里面。 海虹， 对，这个也可以，然后放藏红花就可以。 然后是 大概要煮多久？ 是蒸还是 20分钟、半小时吧？ 就一直开着盖儿嘛，一直开着盖儿， 一直开着盖儿煮。对， 需要翻吗？不需要翻， 不需要。 铺得很 平。然后你那个里面会，你会加汤嘛？煮开了之后要盖上。 啊，还是要盖上。 对，但如果大的就不用盖了，因为它有，比如现在那边如果大的节日的话，一家人吃会非常大的锅。 您形容的这个大，简直是环抱参天大树的大， 真的就是那么大。 对，因为普通的西班牙餐厅，你去点一份西班牙海鲜饭，两人份的话，它就是这么大的盘子。 对， 因为它 那 个米， 对， 它那个米铺的非常薄，就大概是一粒米，顶多两粒米的厚度。 对，你说那个是比较薄的，你要我说那是这么厚的，就是 这么厚。 这曾经有过 一公分多了， 十公分， 有，真的会有 十公分，一分米厚，对吧？ 它最多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中国企业去瓦伦西亚，去巴塞罗那，然后几百人，几千人同。 同时 吃 一 份 一百口、哦、一百盘，就是一百锅，不是，对不起啊，是一千锅， 嗯， 就是然后分一锅四个人，然后就是分，几千人的时候曾经有过， 嗯， 对，他、 嗯。 那个不同的锅就是人数不一样，锅不一样嘛。这是海鲜饭，其实在马德里啊、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安达卢西亚都可以吃得到。 除了海鲜饭呢、嗯、 除了海鲜饭之外呢，就西班牙你有很多非常好吃的小吃，有一个连锁餐厅啊，给他做广告叫 Daba Daba， 就是一个连锁餐厅，它西班牙比较有名叫 Daba，不是 Dabas 啊，就是叫 Daba， 然后用西班牙语。 这有联系吗？ TAPS， S 不发音的，我们经常学英语那个会叫 Dabas。 哦，在他们那是不， 就叫 Daba， 对。 哦， 那是个什么东西？ 餐前的小吃，比如说就很便宜。你去酒吧里喝酒，他先给你上点橄榄啊，上点小面包啊，里面加的火腿啊等等。 就是说，我们原来念的时候，是不是像本地人那么念的？ 我 们都觉得 Daba， 嗯， 对，其实叫 Daba， 其实是念前面就行了啊。S 不发音 ，S 是不发音的 Daba。对，然后有那种专门吃这个的餐厅，比如说一条小鱿鱼啊。然后那个一份面包里加火腿啊，一份面包里炸鸡块啊，就是各种不同的组合，它给你放在一起，非常便宜，非常好吃，一份就两三块欧元左右，你吃个十来份，也就是二三十、三四十块钱、啊， 也能吃饱了是吧？ 也能非常好，非常好，就是有这种连锁餐厅在西班牙很多。 它是可以佐酒的吗？ 可以 做 酒，它本身就是餐前的小吃，餐前的小吃。如果你去很多餐厅的话，你给一份大巴，它会有五六种、七八种 样， 弄一个大的，类似于我们切菜的那种盘木盘子，然后给你放摆好多， 嗯，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就放在一起，很多你去的话几上百种，真的有，真的上百种，就类似于 切菜那个叫案板或者叫砧板， 啊对砧板，就类似于什么的， 什么活都不干的， 类似你去大时代或者是那种餐厅吃完，它有 美食街， 美食街它有那个一小碗一小碗的东西，但人家那是不是碗的，全都是做好的那种小吃，特别好吃， 它也会有那种像夜市一样的地方吗？ 在不同，没有 夜市， 没有类似于夜市，但是它有那种 有户外 的，它 的 夜市都是什么呢？不是是户外，它会搭一个棚子，一般来讲，或者是一个餐一条街里有很多家餐厅，它 会 延伸出来一块门外室外的，不像咱们国内那样的有点差距，但是也有这种地方，是每个城市都有，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然后第一个是海鲜饭，第二是大板，第三个就是哈木。就是火腿，西班牙火腿简直太好吃了， 特别有名， 最有名的叫 Single Hodas 五勾火腿，就5G， 这是一个标准， 这是一个标准。就是然后呢，它最有名的这个，因为前腿跟后腿是不一样的，一个叫哈蒙伊贝里戈，一个叫哈蒙塞拉诺，哈蒙伊贝里戈就是指的它的后腿、前腿，白猪肉就是哈蒙塞拉诺， 哪个更贵？ 哈蒙塞拉诺贵。还有伊贝里戈会更贵，然后就是黑猪的会更贵，因为黑猪的都是纯天然放养，吃香果长大的，一般都相对来讲会比那个贵很多。大概在比如在北京大概买500多块钱，598，餐厅里面598左右100克，就是2两。然后在法国应该是34欧元左右，100克。 我见过有地方好像是用那种颜色来分它的级别的，红色、绿色、黑色， 没有绿色， 没有绿色， 没有绿色，就是肉嘛，它是 放坏了绿色， 长的绿毛嘛， 不是，它是有那个标志， 就是啊，他说的是， 所以是几种颜色？ 基本上来讲，它就。这个是不分，它跟地产区有关系，跟产区比较关系，它不是别的那个年份。 我很关心的是，在那儿火腿基本上是怎么吃法？我们知道是可以那样， 就是你比如你在马德里或者巴塞罗那的话，有那个叫 Museo de Jamón， 哈蒙就是火腿博物馆，里面都是。包括这个20欧元100克，那是多少钱？就是你直接切完之后，你可以直接吃。但是我推荐一种方法，就是你里面裹上哈密瓜一起吃， 比较解腻 啊。对，哈密瓜相对来讲，就是它比较薄一片嘛，然后裹上一个方块哈密瓜一起吃会比较好。这样的话，甜味和咸味中和在一起了，因为火腿相对来讲是比较咸的。对，然后第二种就是用干面包来加火腿吃，那个太香了，简直。然后 是干面包，就是白面包加完火腿之后放在烤箱里烤那么一分钟，那个油刚刚浸好，然后浸在面包里。 哦， 你看袁一的哈喇子都出来了，快！ 你下次上这种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给我带100克来？ 100克 根本就分分钟吃完，好吗？ 就二两。 对，就二两。 回去得哭一年。 不会， 哭两年是吧？ 三年。对，就真的特别好吃。然后，如果你去很多西班牙的菜市场，比如马德里、巴塞罗那这种大城市、小城市都有这种菜市场，你可以去买，大概1块1，就是它有类似于穿好的肉串。 我刚想问肉串的事儿， 就是 我刚想问为什么问夜市，我就想问肉串。 它不是那种羊肉串，它是那种猪肉串。 对。 然后那个穿好的，然后有不同的东西放在1块钱欧元，2块1块5、 啊， 就一串各种肉，你就可以这边吃，很便宜。对，西班牙的整体蔬菜水果都相对比较便宜。 你听他介绍的就是不像他在介绍一个很远的一个国家啊，他介绍他们家乡是吧， 就他生活的地方， 对， 他们家小区门口的菜 是这说明什么？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就是在一般我们传统意义上说到西班牙，总是那么几个地方很古板的那个面孔，但事实上你看到的就是生活场景。 其实我就是 对吧，可以深入他们。 我特别喜欢西班牙 那个生活 场景。我还要自己带一些人去西班牙北部，就是一般南部的旅行都去过了，北部是非常好的。 那个建华今天跟我们普及西班牙呢，就是真的是走入了西班牙人的这个集市啊，他们的食堂， 对 对，而且除了这个之外，西班牙还有烤乳猪。在马德里北边有一个城市叫塞格维亚，这个城市是盛产烤乳猪的，而且全欧洲第一家餐厅就在西班牙。 你刚刚说南部北部，你今天要去北部，然后南部已经去过了是吗？那你建议大家如果第一次去西班牙的话，会先从南部入手还是北部入手？ 第一次去应该去南部，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就是从东到西嘛，一般来讲航班的原因，大多数时候我会推荐你去从里斯本，从葡萄牙那边入境，然后一直往南部走，画一个勾的形状，然后到安达卢西亚大区上来之后去比如说南部的米哈斯、科尔多瓦，然后往北马德里、塞格维亚，然后那边呢往东就是萨拉戈萨或者瓦伦西亚，然后到巴塞罗那回来，这样不会走这个回头路，大概12天左右。如果你走北部的话，是从巴塞罗那开始到西北部的圣地亚哥结束，就是朝圣之路那条路。那条路是宗教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叫 Camino de Santiago， 就是那条路是非常漂亮的，因为全世界不同的人去朝圣之后，有些人留在那边了，建成了不同的不同形状的房子。所以那条路很有故事，大概10天左右。 最后一个问题， 你 最喜欢的是西班牙哪个地方？ 巴塞罗那。 好，我们记住他喜欢的，他的感觉故乡一样的地方啊。 他刚刚说这些城市名的时候，就感觉在说自己家的，我们家卧室到客厅到厨房。 那不是村东头到西头吗？ 谢谢建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稍后为你带来的住在876，我是袁毅， 我是张帆，提前给建华拜个年啊！ 啊，新年快乐，各位！ 新年快乐，拜拜。La carezza lieve s'intreccia il mar, nuovo lieto cantar, gaio è il marinar, quando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